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乾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他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社会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乾隆可得算是中国古代最为长寿的一位皇帝了，活到了89岁，可以说他的一生里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的故事。您比如提到他，您就能想到下江南，能想到大孝子。不过这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得说是关于乾隆的身世之谜。到底这位皇上出生在哪儿，可谓是说法不一，疑问众多。在现如今东直门附近有一座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关于乾隆出生地点的说法之一说的就是这儿。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座雍和宫，也在这里找找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位乾隆皇上就出生在这儿。一座乾隆底有着怎样的秘密，为何不得清闲，皇上非要改为寺院，各种佛像珍藏在这里，却有一尊与众不同。寺院古槐本不稀奇，可这里的古槐却有着不同的来历。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谜团重重的雍和宫第一集。在清朝的12位皇上里，这出生地点不明的只有两位皇上，一位是努尔哈赤，一位是乾隆。努尔哈赤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创制满文，再者说他当时也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所以关于他的出生地就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但乾隆不一样啊，乾隆是雍正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康熙50年，也就是公元1711年的8月13号出生。这生日记载的这么详细，可他这出生地怎么就不明确呢？看来啊，这里边肯定大有蹊跷。有人说了，乾隆是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狮子园里的。据说当时朝中有一个名叫管世明的官员，他随乾隆到避暑山庄的时候曾经赋诗30首，其中有一首就涉及到了乾隆的出生地。这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年年会日行相去，狮子园边感圣中。管世明还在诗里解释道，狮子园是乾隆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常常在先帝雍正爷驾崩的忌日 到这边小住几天。这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康熙到热河避暑的时候，这雍正就经常随驾，所以狮子园就成了雍亲王一家在热河的住处。不光是这管世铭的注解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就连乾隆的儿子嘉庆也留下了蛛丝马迹。嘉庆是死在了这个狮子园，据说因为当时死得比较突然，所以就没有来得及立下遗嘱，手下的军机大臣还有其他的官员负责立遗嘱。就在这遗诏当中，有一句话再一次引起了关于乾隆出生地的风波。这遗诏里有这么一句话，说是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庄，欲赴河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承德避暑山庄是我父亲乾隆的诞生地，我死在这个地方也没有遗憾了。还有那更离谱的，说乾隆压根的血统就不纯，是一个汉人，他的母亲就是因为和雍正皇帝在狮子园有过露水姻缘，所以乾隆登基之后几次下江南，偏爱狮子园，就是想重归故土寻找亲人的。可是甭管这谣言传得多邪乎，人家当事人乾隆自己一口咬定，我就是出生在雍和宫的。既然当事人都这么说了，我们又有什么证据说明？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现如今您要是去雍和宫，打一进门估计这头一个概念就是院落气派，装修辉煌。不过与之相比，最早的雍和宫这规模可比这还气派，还要大。雍和宫最初的建筑面积比现在大出一半去。您看现在这雍和宫的东边不是有一个签证大楼吗？早先那块地方也是雍和宫的一部分，后来光绪年间八国联军入侵，一把大火给烧干净了，所以您现在所能见到的雍和宫也就是原来的一半大了。消失的那部分院落有个名字叫东书院，接下来您可得仔细听了，这乾隆的证明之一可马上就该出现了。乾隆六十多岁的时候来雍和宫上香礼佛，曾经写过一首瞻礼诗，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写的是迟除免如意，可谓复成批。这里边提到的如意呢，说的就是在东书院的如意室，而这个地方就是乾隆皇帝的产房。话说乾隆皇上的母亲钮钴禄氏13岁进了四爷府，可是在之后的六七年里从来没有受过雍亲王的重视。虽然感情生活上边不太幸福，但这位钮钴禄氏倒也从没争过宠，没有怨言。因为本身娘家身份就比较卑微，所以一直都是谨小慎微的为人处事。直到19岁这一年，雍亲王因为得了重病，钮钴禄氏前前后后的帮忙照应，体贴入微，事无巨细，这才让这位雍亲王知道，哦，原来家里边还有这么一位可人疼的老婆呀。后来钮钴禄氏被封为了熹妃，并在第二年给雍正皇帝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日后的乾隆爱新觉罗弘历。要说这雍亲王和这钮钴禄氏得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典范了。除了这两句诗以外，其实乾隆所做的很多诗里都能反映他对小时候曾经生长的地方那种难以形容的思念之情。您比如说这《清高宗御制诗集》曾经记载，来瞻值人日，武艺念出生，意思就是在正月初七这一天，乾隆皇帝到雍和宫礼佛，他总是念念不忘当初就是出生在这儿的。话说到这儿，您可能觉得 光凭两句诗词就能证明乾隆是在这儿出生的，未免有点太牵强了。那好，接下来我再给您提供另外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这个即将出场的有力的证据，就是雍和宫法轮殿后边的洗三盆。洗三是中国古代诞生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意思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三天要举行一个沐浴仪式，一是呢要洗涤污秽免除灾难，二来呢是祈求平安图个吉利。而在法轮殿里的这个洗三盆，说白了就是乾隆出生后用的第一个洗澡盆。如果说乾隆皇上是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那怎么可能会在降生之后的第三天赶回雍和宫洗澡呢？那会儿交通没现在发达，况且乾隆刚刚出生，肯定受不了舟车劳顿，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可以推测乾隆的诞生地就是雍和宫。咱们推敲完了乾隆出生地的疑团，接下来咱们再聊聊这座雍和宫。北京的寺庙有很多，光是北京城当年以寺庙命名的胡同就多达600多条。早先的皇上为了祈求佛祖保佑，不惜花重金来修建寺院，以表示自己虔诚。不过咱们今天说的雍和宫却有点与众不同。咱们刚才也说了，乾隆是出生在这儿的，换句话说，这座雍和宫的前身它并不是一座寺院，而是雍亲王府。不过您有所不知啊，其实在雍亲王府这个身份往前说，这块地方还有另外一重身份。现如今的雍和宫大街北段早先叫太保街，您别看咱们一说到雍和宫总跟这乾隆啊雍正啊这些清朝的皇上扯上关系，其实人家这块地方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有了。明朝的时候这雍和宫所在地可没有清朝那么风光，住在这儿的别说是皇上了，就连王爷都赶不上。那位说了，到底谁住这儿啊？明朝的时候啊，这里是内官监的官房，说白了就是太监的集体宿舍。到了清朝，康熙就把这太监的集体宿舍给没收了，改为了内务府官房。康熙32年的时候，康熙把他那几个儿子分别册封了贝勒，这里头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被封为了多罗贝勒。既然几个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总得搬出去单过呀。于是除了头衔之外，每个人还单独分了房产，而这个太监的集体宿舍就归了胤禛了。当时这里被称为禛贝勒府，俗称叫四爷府。在这之后，胤禛又被晋封为和硕雍亲王，贝勒府也随之升为了雍亲王府。直到康熙皇帝驾崩，雍正继位之后，这才把雍亲王府更名为雍和宫，作为了自己的行宫。您别看雍正自打登基之后搬进了皇宫，可他并没有闲置这个行宫，而是在这里边设置了一个秘密机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自打雍正当了皇上，这雍和宫就成了乾隆地了，意思就是啊，雍正本人是真龙天子，在这儿潜伏过，所以叫乾隆底。按照当时的礼数，这地方不能再住别人了。雍正在闹市区的皇宫里边住着，东城还有一个雍和宫，按现在话说，在北京他有两处房产呢。别看雍和宫他不住，可这地方没闲着， 那个年月当皇上不容易，既要处理国家大事，还要小心提防着周围有人造反。为了对付这些对自己不利的分子，雍正就在雍和宫里边设置了一个秘密机构，名叫沾感处。这个沾感处名义上是专门伺候皇上玩乐的这么一机构，负责陪着皇上钓鱼呀、沾祭鸟啊这类的工作事务。但事实上这里是一特务机构，专门负责协助雍正铲除异己。那些所谓的钓鱼啊、沾祭鸟啊，不过就是为了掩人耳目。能在这里工作的特务们全都是皇上的亲信，据说这沾感处的势力之大，手段之残忍，在当时是远近闻名。所以雍和宫在作为行宫的时候，总是让人觉得阴森森的。公元1735年，雍正驾崩了，尸体在乾清宫停放了19天，就被转移到了雍和宫，棺椁放在了他当年的寝宫，也就是现如今的永佑殿。当时乾隆为了这事儿，下了一道紧急指令，要求工人在15天之内把雍和宫中路建筑这绿色琉璃瓦都挑了，换成了黄琉璃瓦。这事儿一出，很多人就觉得奇怪了。按理说早先雍正把雍和宫看作是自己的行宫，这地方就应该也属于皇宫的一部分呢。这绿色琉璃瓦早该换成黄琉璃瓦，怎么一直没换呢？所以当时就有人推测，雍正当年之所以没有重新装修，就是因为在雍和宫里有着不为人知的机关，甚至说呀，有供这特务往来的秘密通道，怕一装修啊，这密道被人发现了。直到雍正去世，乾隆搞突击改换黄琉璃瓦，才趁机把这些秘密都给销毁了，以免给老爹留下历史污点呢。雍和宫作为乾隆邸，是不能再有人居住了。不过按照当时的礼数，像这样的宅子可以改成祠堂给供奉起来，所以乾隆皇帝就把老爹的画像摆在这儿，每年还要定期的来这儿祭拜。要说这样的安排挺不错的，可是在这之后，咱们这位乾隆爷非得把这儿改成一座喇嘛庙，这又是为什么呢？说到乾隆把雍和宫改成喇嘛庙的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种说法。头一种说法是因为乾隆尽孝，这种说法在雍和宫里咱们还能找到详实的证据，那就是在雍和宫天王殿前边有一块御制雍和宫碑，是乾隆专为雍和宫改庙所立的。这碑上的意思是说呀，雍正在这儿居住了将近30年，子孙后代是无人能住，也不该住，不敢住。但是如若长久闲置，必然会显得荒凉，作为晚辈必然要用一种最完美最恰当的方式来祭奠自己的父亲，所以乾隆皇帝最终选择了把它改成一座皇家寺院，而且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院，再选一些高行梵僧居住在这里。这第二个说法就是乾隆为了报恩，乾隆的这位恩人就是格鲁派四大领袖之一的三世张家活佛。这位张家活佛可以说是乾隆的发小兼同学了，很早就来到了京城，陪伴乾隆读书有十几年，乾隆对佛教的启蒙教育都得益于这位活佛，所以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自从乾隆继位以后，张家活佛就一直在为乾隆处理蒙藏事务，成为了乾隆身边一位不可或缺的帮手。所以有人认为啊，乾隆之所以把雍和宫改成喇嘛庙，就是为了给张家活佛兴建一处养尊处优的地方。这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治所需。在雍和宫大殿的前院有一座御制碑亭， 碑的名字叫喇嘛说，是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上面记载着安葬吉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这是清朝康雍前三代为了保障蒙古西藏地区的政治稳定和领土完整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所以把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完全是为了治国方针的政治需要。其实无论是哪种说法，哪种原因，他们之间并不矛盾。不过正是因为乾隆所实施的这些举措，不光是发展了佛教，也因此促进了民族的和谐，保证了大清江山的稳定。这座雍和宫从太监们的集体宿舍，到皇帝行宫，又到皇家寺院，经历了这么多的转折，想必值得探寻的还有很多。打个比方，在雍和宫倒数第二座大殿万福阁里，有一座高达18米的佛像，可这座殿的殿门的高度啊，和普通的门没有太大区别。这佛像到底是怎么进去的？每年春节，雍和宫都会有一场打鬼的法会，这又是怎么回事？其实就连雍和宫门口的古槐都有典故。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